么心如钢铁也成绕指柔。 刘笑张帆，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幽默集装箱，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幽默集装箱。 空空，第一次不记得什么时候有。